安和，你联系那个军墨校的事儿怎么样了？ 哦，请到了，他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谁让个位置？ 哦，那我歇会儿吧。 嗯，行。 那人怎么还没来？等半天了都，到底行不行啊？ 应该。 大家好。 怎么穿成这样？ 啊，你好，介绍一下，喜洲、邓化业、雷鸣点光，都是我们蓝溪阁精英堂的高手。 大家好，大家好，再稍等我片刻，不好意思。 这个军墨校一身混搭都他妈什么玩意儿？布匹锁重版，五甲齐全。 你没找错人吧？废话， 直都不准。 就他这样子，能帮我们拿下记录？ 拿不下就拿不下呗，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看看这个人的深浅。 不转职难道是想玩散人？ 散人过去式了吧？不是因为五十级没有觉醒任务所以没法继续升级吗？难道他想先玩到五十级再转职？ 散人的话，他带齐了所有武器吗？ 这谁知道啊。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四集。 仙金伞毛形态进化，等级15，重量2.3千克，光速5，物理攻击290，法术攻击220。是否装备武器千机伞？装备成功。 好了， 哦，兄弟回来了，先入队吧。先加一下我们工会吧，这样副本记录才会列上我们工会的名号。 明白。 欢迎玩家君莫笑加入蓝溪阁。 那咱们这就开始。 等一下，剑客、牧师、圣骑士、元素法师， 又有什么事儿啊？ 想刷通关记录的话，职业搭配要稍微改一下。 嗯，怎么改？ 牧师就不要了吧？ 不要牧师？开什么玩笑！ 去掉牧师，加一个输出职业，提高速度。大家都是高手，专心一些，注意走位、闪避，可以不需要治疗。 大家本来就不需要治疗，治疗是给 MT 的。 嗯，所以，我的意思 ，MT 也不要了。圣骑士输出有限，换个更暴力的人来吧。 靠，不要 MT。 哎，小怪的时候就算了啊，大家靠技术， BOSS 的时候怎么办？仇恨谁来控制？你吗？ 嗯， 你是什么意思？ 我来控制仇恨。 你的意思是组五输出的暴力队？ 对啊，这才是过本最快的组合。 你当这是新手村啊？ 无论什么副本，当然都是全输出最快。 这话没错，但问题是全输出能不能活着把本打完呢？ 当然可以，不过我希望由我来指挥。 好，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齐州，退队叫人。 叫了，马上来。 大神，元素法师和魔道学者，这两位你看还合适吗？ 这魔道学者的武器不是扫把。魔道学者玩什么流派的？ 暗系体术流。 修炉炉有加吗？ 随机加的。 哦，太好了， 大神满意啦？ 嗯，可以了，准备进吧。 大家听着，这趟副本由军墨校指挥。 啊？为什么？ 为了通关记录。 喂，靠！要怎么打在副本外先说好啊？进了副本就开始计时了，那时候再讲多浪费时间呢。 大神都进去了，你们还在等什么？快进去颤抖吧，凡人们，等你们回来啊！ 邓华义，出来再找你。 你已进入冰霜森林。 咱们怎么打？ 啊，有魔道学者就好打多了。我们用一波流。 一波流？怎么用一波流啊？ 一波流你不懂？一波流就是…… 我懂。我就是不明白我们怎么用一波流。 我去引怪，然后修鲁鲁巨怪，火法烈焰冲击，冰法暴风雪，然后 这基本流程我当然知道啊，但一波流的关键在开怪的人身上。 能不能带着一波怪活着回来才是问题的关键吧。 你说和没说一样。 行了，你去开怪吧，我们一波流 上。 不得不说啊，人还是很豪迈的，我欣赏的。 都跟上。 算了，死就死吧。 悲剧啊，上来就是两个远程怪，我倒要看看这位大神怎么打。已经引了有20多只哥布林了吧？ 不会是要我就这样把修露露丢出去吧？这去不到啊！ 我现在想知道他一会儿怎么返回来。 会长，还不杀吗？ 是利用枪手技能的后坐力倒飞。 我靠！ 法师攻击，修露露准备， 快快攻击！ 烈焰冲击！啊！暴风雪，燃！ 修露露 来了！修露露只能顶一会儿。 够了。剑客准备，荧光路刃，起身放。 明白。 阿银斗篷。 哇，高手，真的是高手，居然可以利用这些本不是控场技能的特点，打出控场一般的效果，对同等级副本完成一波流，真的是太强了。 20只哥布林居然真的被一波流干掉了。 抓紧时间继续。 好。 邓化业。 哎，徐州，工会的事处理完了 啊？蓝河他们怎么样了？ 不知道啊，我问问。 嗯， 蓝河怎么样啊？还活着吗？ 神，真他妈是大神呐、啊！ 说什么呢？ 一波流，一波流啊！ 劈你个头啊！说什么呢？ 我们在一波流推副本啊！ 开什么玩笑？ 哎，你先不说了，等着看我们靠一波流上电视吧！ 一波流， 一波流，什么一波流？ 蓝河说他们正在一波流推快。 啊！冰霜森林能打一波流？ 还有5分钟不到，小怪就已经清完了。 现在就只剩下 BOSS 了。 到了，冰霜森林1号 BOSS， 哥布林巡守。 我开怪了啊！大家全力输出。 好，等几秒。 不用等，开了就上。 啊！ 抢记录啊！抓紧时间，开了。 什么操作啊！ 龙牙天机连通， 连通无限连 ，BOSS 被他打的就没掉下来了。等什么呢？ 啊，来了！ 全力输出啊，不会 OT 的。 啊，真的假的？ 那我不管了 ，OT 的别怪我。 兄弟，你怎么能把仇恨挖得这么稳？ 输出比你们高就行。 什么？原来他不是 MT， 他也是个输出啊！而且输出居然比我们都高， 还高出不少，否则仇恨不会这么稳。 他技术很好，我承认，但能靠输出拉这么稳，攻击也绝对不能低。哎，他俩战王女谁认识？ 不认识，长得怪怪的，像个大头蒜。 你家大头蒜长这样， 艺术的夸张，懂不懂啊？ 这就打完了？ 哇，好快啊！记录肯定要被我们刷了。 最终 BOSS 冰霜赛恩了，巨魔！我靠！冰霜赛恩这么高的速度，居然都能一击就中， 牛啊！我真他妈服了。 大家上！ 别看了，上！ 注意，快红血了！ 快退！老师要放红血大招了！ 是的，你跑什么呀？没学猎魔掌啊？ 猎魔掌呢？ 啊，对，猎魔掌可以破霸体， 但这是冰霜塞恩呐、啊， 太难打中了，谁敢冒着团灭的风险来赌这一把呀？ 没学。 要学啊，破霸体很有用。 啊，我知道。这技能点没够，所以暂时没学，回头就去点一点。 别起哄了，老子霸体破了，立刻激活！ 恭喜蓝西阁玩家，蓝河、雷鸣电光、君莫笑、云归、知月倾城，打破副本冰霜森林通关记录，成绩。20分24秒11。恭喜蓝西阁玩家，蓝河、雷鸣电光、君莫笑、 天心，高手胜刷的记录。 大神上电视了。 啊，是啊。 20分钟。同一个副本，我们也打了有20分钟了。现在打到哪儿了？ 一半还没到。 你们之前的首杀记录，主要就是靠那人拿下了。 是啊。全靠那兄弟。 靠，我说呢，跟着你们下了20分钟，怎么也看不出你们哪是高手。 喂，那个叫叶未央的，你也太直接了吧。 好了好了，接下来听我指挥。 凭什么？ 我是霸气雄图的高手叶未央啊，之前想看你们的实力才一直沉默的，指挥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来我来。 靠，用不着。 哎呀，大哥别这样，我们赶紧杀完出本，我还有事儿呢。我来吧我来吧，求你了。 我靠，你来你来。这他妈是什么高手啊，很让人对高手两个字产生破灭的感觉啊。 好，那接下来都听我指挥啊。 这怎么还突然换装备了？ 我靠，这家伙是一直在跟我们装啊。 都跟上走。 好了，现在副本记录已经破了。啊， 是的，是的，厉害，厉害。 老兄。 在呢。 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你看我高兴的忘了。 您已向玩家君莫笑发出交易申请。 什么？ 强力蛛丝72个，密银吊坠2个，还有8个白狼的利齿。兄弟，这一下直接提高了5分钟的记录，不知帮我们省了多少功夫啊。所以还是按着最初的叫价来。 哦，这样啊，谢了。 交易成功。 不客气。兄弟你看。 玩家君莫笑已退出公会。 我就知道这谈了价钱就会变成一场交易。拉拢这样的高手应该谈感情啊。 我看什么？ 没什么，有空常联系，以后多合作。 哎，好的。 哎，兄弟要不要下副本？差人不？差多少人你开口我跟你叫。 先不用了，我还有别的事，先走了。 再见。 他怎么退工会了？ 事儿办完了可不就退了呗。 怎么不留他呀？ 他那手速退会操作比我说话都快。 拉拢这种高手光靠好处没用，人那水平过来帮你做点事儿就对得起你给的好处了，所以他拿人也不手软，得多套关系拉感情。 对呀，我本来就是这么想的。怎么就 你们不觉得这人强得有些过分了吗？我们这些人总该已经算是荣耀里的一线高手了吧，就算我们不是，蓝河肯定要算是吧。但这个人的水平我看还要高出一阶，那他算是哪个级别的高手？ 好吧，我承认这人的水平怕是比我要高。哎，不过荣耀玩家太多了，有这样潜藏的高手不值得意外吧。大家又不是没见过，比如那个 绕岸纯阳，啊， 哼，那个自恋鬼也就只能算是有点技术吧。他手下那帮人天天吹着说，会长啊，就是想让他在神之领域上位，才把你挤来新区开荒的，嚣张的不行。 哎，不谈这个了。哎，以后啊，君莫笑这个人，我们要是遇到了，都注意看看，能不能拉拢进工会来。 好。 嗯，中草堂会长车前子，这家伙给我发消息干嘛？ 喂喂，不讲究啊你们，整这么一个大高手啊！哈哈哈哈 哈哈！服不服？ 服不服？20分24秒11，你中草堂25级的时候能破吗？哼， 刚刚破了记录，高手就退会了吧？ 我，车前子，你个不要脸的，又在我们工会里安了人了。 好像你没在我们工会安人似的。 我还没来得及呢。 有种你一直边安啊！ 没工夫理你，练级去。 一代四真不容易、啊、怎么样，知道我叶未央的厉害了吧？ 您已被队长强行请出队伍。 靠，哎，为什么踢我呀？ 你不是有事儿吗？赶紧忙去吧。 我现在又没事了。 不好意思，那也没位置了，我们有朋友过来。 哎，难道是那个君莫笑？ 我来了。 哎，你就是君莫笑啊？久仰久仰，我是霸气雄图的高手叶未央。 你好，田七，你朋友？ 哎，是的，是的，我是田七兄刚刚一起下副本的生死之交。 靠，谁啊你是？哎 呀，田七老兄，不要出了副本就不认人吗？ 我们下班了，你忙你自己的去吧。 哎，带我一个嘛，带我一个吧。 没位置了。 陈一妹子，让个位置给哥哥好不好？ 可是 你是牧师啊。 是啊，技术很好的高手， 冰清十字架成武啊。 哇，果然是高手，有眼力，带我一个吧。 我们不要牧师，我们不要牧师。 走走走走，进门进门进门。 不要牧师。哎呀，应该快打完了吧。 手胸刷板真爽，暴力输出不 OT。 是啊，这可惜没次数了。 大神，我们能刷新记录吗？ 哎，陈云妹子，就我们这水平还是算了吧。 打完了，没次数了。 我还有一次。靠，你怎么还没走啊？ 这么巧。哎，我也还有一次呢。 是吗？ 哎呀，还有更巧的呢。你看我这边有三个朋友，刚刚好也只剩下一次，你说巧不巧？ 那还真是巧。 哎，既然这么巧，不如我们就顺便一起把这一次给刷了。 要不要再顺便刷个记录？ 哎，好啊好啊。 要刷记录的话有两个条件。 哎，你说。 第一，要收费。 这个好商量。另一个呢？ 不要牧师。 那你需要什么职业配备呀？ 法术攻击430以上的火法3个，22级以上修罗路随机加，会暗影斗篷的魔道学者1个，技术要好，操作要稳，零容错。 哎，这样的队伍眼下可能还凑不起来。 没关系，能凑起来的时候再联系。 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或者等25级。 行，那先加个好友吧。 嗯。 哎呀，那现在我们不需要刷什么记录了啊。你看啊，我们这边4缺1，你随便跟我们下一趟吧。 我靠，无耻啊。 可以啊，那收费就可以低点。 这也要收费啊？难道你和他们一起下也是收费的？ 啊，收费倒是没有，但是装备都是队长分配，我是队长。 哎，那没问题，我们也这样。 那你可看清楚了，我还没转职呢，什么装备我都要啊。 区区几件装备而已。走走了，出发。 您已向玩家君莫笑申请组队。 高手兄，再见。嗯，回见。 玩家君莫笑已加入队伍。 行了，走吧。 走。 您已进入冰霜森林。 喂喂喂， 你喂什么呀？ 有人说话吗？我一直没听到有人说话。 是没人说话吗？ 哎， 为什么不说话？ 你问谁啊？ 你呀、啊。 我为什么要说话呀？ 指挥呀、啊。 我指挥。 啊。 指挥费。 什么？哥们儿，你不至于吧？好吧，指挥费怎么算？ 十根白狼毫。 靠，兄弟，你好黑呀、啊！一开口就是稀有材料啊。 可以不用我指挥。 行，不过得出去给，没带身上。 他说话算数， 算数 算 数 算数。 那好吧， 赶紧。 好 ，MT 开怪。 嗯， 叔叔上。 嗯， 治疗看好 MT。 完了， 完了， 完了！不是，这算什么指挥啊？ 你们都是高手，该怎么做你们懂的。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不算啊，你得一步步的指挥。 哎，好吧，骑士。去开10点钟方向那两只哥布林。 哦， 你开怪后会有三种可能：当两只怪都是远程时，用最快速度接近；在快被远程打到时，用落凤锤可以刚好跳过攻击并震翻两只怪，先拉稳其中一只的仇恨；两只一远一近时， 停！ 怎么？ 这不是最普通的打法吗？你说的这么详细干什么呀？带新人都不是这样的。 你自己说要详细的。 兄弟，你这是坑我们呀！ 怎么这么说呀、啊？我的指挥不对， 倒不是，你这指挥是无可挑剔了，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那我接着说，两只一远一近时，用星落锤打断远程怪的攻击；近身怪近身时，用鸡腿弹开，优先拉稳远程的仇恨。两只都是近身时，落凤锤起手，鸡腿弹开一只，剩下一只建立仇恨，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可以去开怪了吗？ 去吧。好了，现在叔叔可以准备上了。治疗你这个时候要注意看好 MT 的位置。 哎，兄弟， 白狼猴。 行，交易我。 收到交易申请，是否同意？交易成功。 哎，叶未央，我听来听去觉得他说的话有点耳熟，就上网看了一下。 看什么？ 他的指挥好像是直接照着攻略念的。 兄弟，你不厚道呀，你拿篇攻略来忽悠我们，一个字儿都没改。 不会啊，那攻略也是我原创的。 那攻略谁写的？ 一叶知秋。 你吹什么呀吹，那攻略是叶秋大神的。 对啊，就是我嘛。 无耻，太他妈无耻了。 来，有事离开一下，再联系。 好友君莫笑已下线。 逃避，这是逃避。半夜3点钟，那有什么事儿啊？ 一个早，过儿了。 一个早， 嗯，早。我出去买包烟。 哎，唐柔姐，你回来啦。 嗯，小唐姐早。 大家早啊。 早。 刚出去的那个人是谁啊？ 哦，晚班的新同事。 小唐姐，你不知道，新来的这个叶哥天天把老板娘气得够呛。 是吗？你们先忙，我上去了。 小唐姐，箱子先放这儿吧，我一会儿帮你送上去。 嗯，那谢了。 哎，谁呀、啊？哎，小唐，你回来了。 是啊，你怎么才起来啊？ 哎呀，昨晚睡得晚嘛。 你新招了个人？ 是啊，他们和你说了。 嗯， 暂时没地方住，我让他先睡旁边的储物间了。 听说才来就把你气够呛、啊、 何止够呛啊，昨晚我都想掐死这个家伙来着。但是这人一边这么气人，一边又给我披衣服盖被子，好事坏事全摊他头上。哎，对了，他荣耀打得很好。 有多好？像你一样吗？ 死丫头，他可比我厉害多了，就是不知道跟你这种天生手速惊人的来比，哪个更强点。 我不懂荣耀，也没什么兴趣，你知道的。 他跟以前我找来和你单挑的对手不一样，你试试就知道了。 哎，算了吧，他不是刚下夜班吗？等他休息好了再说吧。 哦，那也好。哎，对了，他的手跟你的手一样好看。 嗯，你帮我盖被子，我给你留早餐。 这下午三点了，吃哪门子豆浆油条啊？而且还是冷的。嗯，这烟也没了。找老板预支点工资买烟吗？嗯，恐怕有点难。 嗯，烟你也叼着，油条你也叼着，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叼的呀？你就不能拿手扶着点？你跟我来。 哦， 介绍一下，唐柔，叶修， 你好。 嗯，哦，你好，你好。 哎，来来来来，你们俩打一把。 不是，打什么呀？ 荣耀啊，还能打什么？ 哦，你也玩荣耀？ 啊，没有，我不会玩。 你不会玩，那我算怎么回事啊？ 你是真的会玩，我就是那么回事而已。 不是，那么回事是怎么回事？ 你别听他谦虚，他很会玩的。哎，小唐，你就用我的竹影侠吧。你呢？昨晚20级了吧？转什么职业了？ 还没转呢。 怎么不转？ 我玩散人。 散人？散人怎么玩？50级以后怎么升级？ 以前是不能，但现在可以。 怎么升？ 神之领域。 开什么玩笑！你50级就想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 厉害吧？ 厉害你个头！50级挑战神之领域，那简直就是…… 你要想看到的话，就千万别开了我。 你疯了！ 我号才21级啊，和你那70级的打得去修正场。 你想用你的破号？ 那我用什么呀？ 你要玩什么职业，我去给你借个。 散人。 滚。 随便打一下吧，不用那么认真。 就是。 21级和70级怎么打？ 修正场啊。 可是就算属性和装备被修正平衡了，技能还是差很多啊。 你忘了，我这是散人，20级还是70级无所谓。 哦，对，散人本身就没有中高阶技能。好，我今天也就开开眼，看看传说中的散人。小唐，来建个房间。嗯。地图就选那个，哎，对对对，最小那个，邀请他，君莫笑，哎，对，就这三个字。 您邀请的玩家不在竞技区。 干什么呢？速度。 等会儿啊，技能点用一下。昨晚升级刷副本做任务，攒的技能点还没顾得上用呢。 磨磨蹭蹭。 哎，喂， 搞什么？鬼鬼祟祟的。 老板，特意要我跟他打一场。没什么特殊原因吧？ 你以为呢？ 我不知道啊，这不问你吗？不需要让他吧？ 让，你能打赢他再说吧。 哦，好了。 玩家竹烟侠向您发出挑战，是否同意？已接受挑战。